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老爸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。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。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2009年10月，美国电影《神秘代码》在我国上映。电影原名《先知》，是好莱坞著名演员尼古拉斯·凯奇主演的一部科幻动作惊悚巨作，讲述了尼古拉斯·凯奇饰演的大学教授约翰在妻子过世后扮演着单亲爸爸的角色。在儿子的孝敬典礼上，一封来自过去的神秘信件彻底打破了父子二人的平静生活，将他们卷入一场未知的命运之中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感受《神秘代码》的科幻电影故事。这部影片的导演是曾经执导过全球大卖科幻片《我机器人》的亚历克斯·普罗亚斯。在科幻题材屡见不鲜、毫无新意之时，电影《神秘代码》在现实风格中融入奇幻色彩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这部影片不仅将动作、科幻、惊悚等元素结合在一起，更在紧张刺激的悬念故事中将人类命运引向宗教与哲学的思考。为了契合影片的主旨，导演不仅运用华丽的视觉特效营造末日的氛围，更在电影音乐中融入大量神秘和悬疑的鬼魅音符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永恒记忆。 1959年，在庆祝威廉·道斯小学的建成仪式上，孩子们将自己做的画放在了时间舱里，并将它埋在地基下。其中一个看起来颇为神秘的小女孩露辛达，在她的画上写下了一行行看起来毫无规律的数字。转眼间50年过去了，在威廉·道斯小学的50年庆典上，校方开启了时间舱，并将50年前学生的杰作分发给现在的学生。露辛达的绘纸分到了一个叫凯勒的孩子手里，这张绘纸引起了卡利布的父亲、麻省理工大学天文物理学教授约翰的注意。他无意间发现，这张绘纸上的数字精确地记载了过去50年间所发生的重大灾难日期以及死亡人数。约翰震惊不已，第二天他找到了同事菲欧。 看看这个日期旁边的数字 啊，是是 2996， 没错， 这是那天在袭击中死亡的人数。 是， 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不过我按照顺序用这些数字对照了50年来每一起重大的全球性灾难，完全吻合。 除了这三个，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从这儿开始。所以明天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，这组数字预示了会有81人在某种灾难中死亡。 哦，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。 我知道， 这太疯狂了。 我知道， 我是说你居然会相信。 约翰拿出了几份简报递给菲欧，菲欧仍然不太相信。 这是什么？ 打开。 哦，我给我看这干嘛？ 艾莉森遭遇火灾，去世的日子也在这纸上，在一张已经在地底下埋藏了50年的纸上。这你能解释吗，菲欧？我一夜没睡，就在对这些数字一遍又一遍核对，我想挑出毛病，可挑不出。 可能是有谁在开什么低级玩笑。 是啊，是啊，可我亲眼看着他们取出来的。我亲眼看着他们把密封罐从地下取出来，把这封信交给了我儿子。 那好，我来问问你，这个这些煤圈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？ 还不知道，也许没意思，不过这些圈起来的， 也许他们都没什么意思。 好吧，菲尔，嘿，再听我说一遍好吗？我不是在说明天一定有81人会死 ，OK？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上面说他们会死。 好吧，很恐怖，行了吧？我承认比恐怖还恐怖。不过退一步看好吗？你还有这么多没圈起来的数字没找到对应。我是说，数字命理学、犹太神秘哲学、毕达哥拉斯学派，有很多团体在找数字里的意思，一抓就是一大把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们只会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。 你觉得我现在就像你说的这样？ 我觉得失去艾莉森让你有点偏离正轨了，这影响了你的判断力。我只不过说影响了你的判断力而已，你不觉得吗？你要去哪儿？ 离开这儿。 艾莉森是约翰的妻子，她死于一场火灾。离开菲欧，约翰找到了鲁辛达当年的老师泰勒。 有什么事？ 不过您确实还记得他，是吗？ 哦，是的，我记得鲁辛的。她可真是个性格忧郁的小姑娘。哦，你想喝点冰茶吗？ 哦，不用了，谢谢，谢谢。您还记得您的学生们埋时间舱的那天吗？ 哦，记得，孩子们都很兴奋。 那么鲁辛的呢？ 那天我们全都找不到他，他躲在了体育馆下面的一个壁橱里，用手指甲抠那个壁橱的门，就像个动物一样。 用指甲抠门？他干嘛要躲起来？ 我不知道，当时他把整个班的进度都给拖慢了，我就收了他的信。后来我们找到了他，我知道这个孩子肯定被什么东西吓着了，可惜当时我们怎么问他，他都不肯说。 泰勒小姐，我儿子拿到了鲁辛的当时留下的那封信，您还记得这个吗？这是他写的吗？ 哦，我说教授，你这是在考验一个老太太的记性了，真不敢相信，已经50年了。 是，已经很久了。 这肯定是他写的。哦，我太不礼貌了，还没给你倒茶呢，想尝尝我的冰茶吗？ 不用了，谢谢，我不渴。我能不能见见他？ 哦，太遗憾了，鲁辛达多年前就去世了。 约翰回到家，继续调查着鲁辛达。第二天下午，约翰去接儿子放学，路上约翰通过导航仪发现那些没圈起来的数字是地理坐标，而这个坐标正是约翰堵车的地方。就在约翰下车询问警察时，一架客机突然坠毁，并爆炸在约翰的视野之中。这次飞机失事死亡的人数正好是81人。约翰冲进火海开始救人，他也彻底相信了那张纸的预言。约翰筋疲力尽回到家，继续研究着这些数字。数字告诉他还有2场灾难。而在楼上，凯勒又听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声音，他还看见了一个人走进房间，给他演示了一个地球毁灭被烧成焦土的影像。 这时，约翰相信凯勒的幻听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他带着儿子找到了露辛达的女儿戴安娜和外孙女艾比。 有时候真的很辛苦，因为我只有一个人。 我理解你的感受。 你也是单身父亲。 是的。 几年前我把他踢走了，他管不住他自己，所以我决定让他也管不住我。 哦，这是他的损失。 你呢？你是分居了还是？ 戴安娜，我们在这里见面不是偶然，我要跟你说些事情。有些事要问问你，是关于你母亲的。 我母亲她怎么了？ 她有没有什么能力？ 能力？ 某种特殊能力。 你是什么人？ 对不起，你还不认识我。我是江凯斯勒，麻省理工教天体物理学的。我儿子在威廉道斯小学上学，也就是你母亲读过的小学。50年前他把这个放进了时间舱，这上面列出了他认为将来会发生事件的死亡人数、日期和坐标。 我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东西。 要是我能和你或者你父亲谈 谈。我父亲已经死了。 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人，就好像你母亲露辛达可以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。 艾比，我们要走了。宝贝儿。 我跟踪追查了你母亲一个预言，我亲眼看到了81个人在昨天空难中被烧死，就在他说的时间，就在他说的地点，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。他说纽约明天还会有170个人要死，3天后10月19日还会再死33个人。 请离我远点，还有我女儿。艾比，我们走了，来吧。 戴这儿，戴安娜，我觉得这事儿会牵扯到我儿子。究竟会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，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他有危险，所以我请求你帮帮我们。 我帮不了。 戴安娜非常生气地带着女儿走了，虽然没有得到更有效的信息，但是约翰不能再等下去了，他要去制止下一个灾难的发生。约翰赶往坐标所在地地铁站，却没能阻止地铁因为静电放电原因而导致的相撞事故。约翰从妹妹家接回儿子，在家门口看见了戴安娜和艾比。 开了，进去。 嗨 嗨， 你想看看我家吗？ 好的。 你说10月19日，我母亲以前总提这个日子，他说我会在那天死去。 戴安娜带着约翰和两个孩子前往母亲独居的老房子，路上两个人一起回忆着各自的过去。 我一直都被这件事重重地压着，艾比也是。我只是不相信会有谁能预测我的未来。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们最终都会死。我不想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。 我相信没有人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，人生也只是一连串随机的意外和错误。然后我拿到了这个，要是我能在艾丽森离开之前拿到她，我就能救她了。我想知道为什么。 约翰和戴安娜带着他们各自的孩子来到了露辛达的老房子外，戴安娜在母亲留下的纸上似乎又发现了什么，最后的两个反写的意义让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两个人走进破旧的屋子后， 在墙上，两个人发现全是一个个大灾难的简报。就在约翰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踩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，这跟之前神秘人交给儿子凯勒的石头一样。接着约翰在床板下发现了鲁辛达刻下的字，他终于明白了意义的含义，那就是 Everyone Else 的缩写，意思是每一个人都会死。突然约翰和戴安娜听到了尖锐的汽车喇叭声，两个人赶紧跑出来，原来是神秘人找到了车里的两个孩子，并且希望两个孩子和他们走。约翰拿着枪去追那些神秘人，却被神秘人嘴里的强光给闪了眼睛。等约翰再次睁开时，神秘人已经不见。回到家里，约翰和戴安娜分析着这一晚的调查。 他们已经跟了我们好几天了。 我也觉得有人在跟踪我和艾比， 所以他才没有在最后一个日期后面写下坐标。这次不是只有一个地方。 你是在跟我说我母亲可以看到世界末日，我们明天都要死。他精神不正常，这样这些有可能都是他编出来的。 目前为止他都说对了，戴安娜，所有的事情。 艾比，我只剩下艾比了，乔，我不能让他出任何事。 深夜，约翰躺在儿子的身旁，还跟儿子互相用手语说：“我们永远在一起。”度过这个惊魂未定的夜晚，第二天一早，约翰来到了同事菲欧的办公室。 嘿，说话啊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听说地铁事故之后就一直给你打电话。行， 记得我发表的关于太阳系外恒星活动的论文吗？ 记得，当然记得。 我在某秀星团外围一颗恒星上发现了一系列超级耀斑的证据。 没错，等级都超出测量范围了。 我们都错了，这些数字确实是警告，可不是对我一个人或什么组织，是对所有人的。 好吧，你现在是真的吓到我了。 超级耀斑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里，一个100维特斯拉的辐射波将会摧毁我们的臭氧层，杀死地球上所有的生物。 我们要通知大家，要打电话给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， 他们已经知道了，公告随时会出来。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有什么目的的。如果我什么也做不了，我为什么要得到这些预言？我该怎么阻止世界末日？回家吧，菲尔，今晚陪着吉姆。 在约翰面前的电脑上，动画正在演示太阳耀斑的爆发，一旦爆发，地球将会被毁灭。约翰迅速回到家里，让戴安娜和儿子收拾东西，准备找地方躲起来。最后的时刻，约翰拿着有亡妻的全家福照片拨通了父亲的电话。 艾莉森去凤凰城的那天要我给你打电话，还要我跟他保证我一定会到。 我知道，乔，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，我都已经不记得是为什么了。 你呢， 爸爸？ 喂， 信号突然没有了。约翰急忙跑回房间叫儿子走，而凯勒正在埋头写着一串数字。 凯勒，凯勒，快停下！凯勒，你在干嘛？ 这是我弄的。 约翰看到儿子写下的数字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于是他冲到鲁辛达的学校，找到了当年鲁辛达刻字的那扇木门。 约翰终于在木门上找到了卢辛达留下来逃生的坐标，但是戴安娜已经带走了孩子。后来神秘人再次出现，并且开走了戴安娜的车，戴安娜去追神秘人，结果遭遇车祸，死亡时间正是他母亲预言的10月19日凌晨12点。约翰根据神秘代码的最后一个坐标，来到了鲁辛达的老房子外，这一片铺满黑色石头的空地，约翰看到一个神秘人站在那里，而两个孩子也安全地出现在这里。这时，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飞行器，那壮观的景象让约翰惊叹不已。凯勒拉着爸爸向飞行器走去，但被神秘人挡住了去路。神秘人面无表情地拒绝了约翰，万念俱灰的约翰不得不跟儿子告别。约翰把有全家福照片的项链戴在了儿子的脖子上，在约翰痛苦的呜咽下，神秘人变成了透明的外星人，带着凯勒和艾比离开了地球。同时，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同样的飞船腾空而起。亲爱的儿子走了，在这世上，约翰还有父母和妹妹。第二天，世界末日的人类绝望中，约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父母家里。就在约翰全家拥抱在一起的同时，太阳耀斑全面爆发，地球就这样毁于一旦。而在另外的星球，外星人把艾比和凯勒放在了一片有着金色草地、银色大树的土地之中。善良友好的外星人让人类幸存者在新的地狱开始了新的人类文明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，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科幻、灾难、悬疑、动作、惊悚影片《神秘代码》。其实导演亚历克斯看到这部影片的小说原型时是在10年前，但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打算把它搬上大银幕，因为他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去把握它。5年之后，当他再一次去重温这部很有趣的小说时，由于他在成熟和外部条件上也在改变，而当他再次阅读小说时依然让他震撼。于是他开始思考，慢慢的思路是越来越清晰，他知道拍摄他的时候到了。随后他开始搭建自己的创作团队，同时也对剧本做了改动。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波士顿，但剧组大部分是在澳大利亚取景拍摄，包括基隆环路、墨尔本博物馆、马其顿山以及科林斯大街等等。而影片中展现的1959年成立的威廉道斯小学则取景于1958年建立的英国坎伯威尔高中。之所以会在澳大利亚拍摄大部分的场景，则完全是因为导演亚历克斯从小在澳大利亚长大。他1963年生于埃及，父母都是希腊人，3岁时就移居澳大利亚悉尼来生活。好的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，稍后是广播剧场。